掉个屁，一点韵味都没有。这段戏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又来了， 包龙图大作在开封府，关键是这个“府”的这个多强。是不是有点像秦腔？ 不像。 像不像？ 一点都不像。 到底像不像？ 一点都不像。 秦腔，哎，到底秦腔 啊！老爷子，快坐下。今天呢，为了让您高兴，我特意从京剧团请了一位专业的老师给你辅导辅导。 专业的 啊！ 哎呀，这啥时候来啊？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啊！ 马上就来。 那我刚才把衣服换一下啊。 行。哎呦，您说家里有这么一位爷爷，谁受得了啊？小兰怎么还不来啊？我那女朋友小兰啊，可文静了，待会儿一来你们就知道了。 抬起！ 瞧多文静。 爸， 哎呀，小兰你怎么才来呀？ 对不起，我给孩子们排练来晚了。 孩子们排练 啊，演节目呀。 真的？ 嗯。 哎，磁带带了没有？ 带了，伴奏带。嗯。哦，对，是这个。 到底是哪个？ 那个啊，这个。 行，先拿着吧。我跟你说，我在爷爷面前可牛，可吹出去了，说你是专业京剧团的演员，到时候别唱砸了。 你看你，我明明是幼儿园的老师嘛，你干嘛说我是专业演员呀？ 我要说你是业余的，就该倒霉了。他该跟你说戏了，说到最后不是你休克就是他休克。 我就会唱一段苏三起解呀、 啊、这一段就糊弄过去就完了 啊。那、嗯、 爷爷，京剧团的蓝老师来看您来了。 哎呀，蓝老师 那边 好啊，蓝老师好啊。 爷爷好。 好来坐 爷爷您坐您坐爷爷、 啊、来蓝老师坐啊， 蓝坐吧。 哎呀，蓝老师 啊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幼儿师范。 那个他是说呀，今天晚上能不能在咱们家吃饭？ 这刚刚看一看也觉得这。 哎呀， 我不吃饭，我是说幼儿师范。 他是说幼儿师范。幼儿师范设了个京剧科，他是那儿毕业的。哦、哎呀， 现在幼儿师范都设京剧科了。 对， 好啊，蓝老师，那你就给咱们示范示范啊。 行， 那个、行， 唱哪段？ 苏三起解。 苏三起解，他唱的可好了，还有伴奏带。 单听这一块啊， 伴奏带呢？在这儿呢。 哎，在那儿。 好， 那我就给您唱一段苏三起解。 好。 我陪你走过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花瓣的阳光照亮着我们每个人脸上的小太阳。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苏三唱的。 这个他，啊，这样吧，爷爷，我给您清唱一段好吗？ 哦，去清唱没问题。 好， 伴奏。 啊，伴奏， 我来打伴。 好， 爷爷开始了啊。 好。 噔噔个里根儿隆个隆，噔噔里根儿隆个里根儿隆个隆个隆。 谁家包饺子呢？ 爷爷，您认真点好吗？ 我认真着呢嘛。 再来啊！ 噔噔个里根儿隆个隆，噔噔里根儿隆个里根儿隆个里根儿隆。 苏三离了红铜线，线线线线线线线。 有点快， 快多了。算了，爷爷，还是让小兰啊跟着伴奏带唱一遍吧，好不好？ 收。 哎呦，什么？ 收。蓝老师手放下，这老师的肩膀怎么能随便抱你啊？放下。蓝老师，来接着唱 啊。 你的伴奏带错了吧？赶快去换过来呀、啊。爷爷。 爷爷。 爷爷。不要往那边看，你猜我是谁？ 猜我是谁？哎呀，你是我孙子吗？ 好了没有？ 好。

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点30分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在上档节目当中呢，您结合了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从宏观上和大家讲了这个季节气候的特点对人体的影响，也说了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们还想啊，请您再仔细的和大家讲一讲，就是什么病在这个时候容易发，什么病呢在这个时候容易加重，什么病呢在这个时候呢容易难受。 是的是的啊，这个体现了咱们这档节目啊，这个结合实际是吧， 结合临床的病症， 所以大家呢这个特别耐心是吧。好的，上档节目啊确实啊，我们从一个宏观给大家讲了天人合一的这个思想体系吧，说了说秋天这个季节气候的一个特点，这个作为一个重点。今天呢姚老师又提出来了这样的季节气候特点对我们一些临床上的哪些疾病它就高发了，哪些疾病它就不好受，它就加重或者复发。我觉得姚老师你这个提的非常切合实际。那 还是您上档节目讲得好，您就讲到了这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对人体造成的影响，我结合到实际当中，对人体哪些病造成影响呢？什么病容易发？什么病在这时候加重？什么病在这个时候最难受？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特别想听到的。 行，大家想听什么咱就讲什么呗。 是的， 咱们从哪儿说？说是先什么病啊难受，和什么病啊 加重？ 加重。 先讲哪个都行。 讲哪个？咱们先说说啊，这个季节气候的特点，哪些病啊容易发病？我们大家都听到了，我们前一段给大家讲了。这个肺的生理功能，肺是个焦脏， 肺为焦脏，非常娇气的这个焦。 对，二一个呢，它这个在五脏之中，唯独这个肺直接和我们这个自然相通。这个、 就是说，这个肺直接和大自然的这个气是相通的。 没错，特别是这个季节，上档节目提了啊，燥风，室内室外 温差比较大。 比较大，那就 天气而且逐渐的变凉了， 那就说什么呢，这个肺的上呼吸道感染特别多，那特别多你就应该知道去防去了，因为它本身是焦脏嘛，特别提示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一冷一热，一热一凉最容易得病。 是的， 而且在这个肺的它的生理特点和我们大自然的气候呢直接相通，在这方面啊，你既然知道它是焦脏，你应该倍加的保护。所以这边出现什么呢，感冒上呼吸道感染，然后呢感冒以后 容易得什么？鼻炎。 是的。 咳嗽、哮喘。 嗯。 这个呢，有的是发病了，有的呢加重了。这个我们先说了，这个。那怎么去保护呢？肺开窍于鼻，那你要把鼻子这个让它门卫嘛，要把好这个关。 也就是说，把鼻子这个门卫尽他的职责守护好了。 对。 不让风寒侵入咱们的机体。 如果鼻子的功能，也就门卫的功能，如果呢打理好了，它能够把那冷的空气通过这个鼻道迅速的呢加温。如果一旦它不履行这职责了，这个风寒直接就冲到我们什么了？ 肺脏里头了。 没错，那就会影响打体温呢，这是鼻子受到风寒的刺激。如果呢刺激到我们这个咽喉的气管了，它就会咳嗽。这说明呢，首先啊，我们要把这个门卫鼻子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环节要更加保护啊，所以说呢，尤其是有这个鼻炎的，应该经常按揉这个迎香穴。另外呢，及早的把这个鼻疾、鼻部的这个疾病，如果不解决，它会呢形成一个病灶。那个病灶出现以后，那就会什么呢？有了这个鼻炎，它免疫力低了，更容易受到风寒侵袭，所以形成了临床的恶性循环。而有些人鼻炎不但好，而且呢，他要比常人患感冒的几率 要多， 所以反反复复发作一次，感冒一次，鼻黏膜呢就出现炎症加重，这是一个啊，这什么病？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发。咱们再说呢，这个什么病啊容易加重？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气候呢变冷了，这一凉。寒则收引，这个词儿呢，如果咱翻译就是用现代文说热胀冷缩，这个就简单了。 对，这个大家就听得懂了。 啊，你看是不是一冷我们起鸡皮疙瘩了？ 对。 是不是我们一冷就抽抽在一块儿了？ 是的。 这是你表面看到，你没有看到我们的身体的内里的，它要造成什么？肌肉的收缩。 这个血管的收缩。 血管的，这样呢？就影响了我们的什么呢？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这样对哪些病容易发、容易加重？那一个我们先说吧，最常见的风湿病。 这个时候风湿病人一加重。 加重啊，因为什么呢？它一凉啊，一凉一收缩，它影响了那中医来说影响了经络的通畅，不通了，不通会怎么样？不通则痛。另外除了这个风湿病，还有什么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要不说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是春秋两季的高发期、加重期和复发期。 对，大家都知道是高发期、加重期、复发期，但不知道它为什么是，他也不知道呢怎么去调整它，这就呢形成很多这个病长期是吧？就侵入到我们体内。所以在这方面，不管是风湿也好啊，心脑血管也好，杨老师你在临床看。哎呀，我这夏天我这血压呀、就没事儿，是吧？我一天凉，我这血压呲呲呲就往上涨。 是的， 是不是 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天气稍微一凉，他就有感觉了，血压开始往上升了。 他就是有感觉，他也没有这时候呢明显。 是的。 也没有这时候呢更加这个临床的症状更加加重和突出。 就是因为天气一凉，血管收缩了。 收缩了，全都收缩。你看人的皮肤是不是也发皱了？ 对， 一冷是不是也起鸡皮疙瘩了？ 嗯， 哎，就是小窗户一个一个都紧闭了，就是为了保温嘛。更要看到他的经络不通了，但是呢，他心脑血管疾病就要加重了。不管是风湿也好，心脑血管疾病也好，都是体内垃圾造成啊。如果加重了，我们只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他夏天的作业他没做好。或者他没认真做好，或者他做的不彻底，甚至可以说他可以没做。如果你夏天认真去做了，就借天时我们前一段讲了很长时间一段，告诉大家告诫大家赶紧清洁体内垃圾，有这一段吧？ 有， 而且说了很长时间。 对，用了好几档节目讲了这个立秋之前要做好垃圾的清理工作。 比如他没有垃圾了，他没有堵塞了，就是我们通过凉收缩，但是它没有垃圾呢，它还是通的， 如果你有了内因，有了垃圾，再加上气候一收缩，你这个病就加重了，胸闷呐、气短呐、胸痛啊，心绞痛又犯了，心梗了，甚至死亡的现象开始出现了，是不是？ 是的。 哎呀，关节疼的走不了了，不能动了。这些呢，我为什么讲四季养生？就是说呢，讲五季养生，每一季都要做好功课，不做你就留给这节课了。这节课之后，这节课你有没有这个好不好？那是检查你原先的基础啊，夏天工作做没做？做了，他也不怕冷了，他也不疼痛了。或者说呢，他做了，因为病程比较长，垃圾比较多，他会减轻，是不是？你在不断的清理这垃圾，凉也好，是不是？还热也好，特别是凉的时候，它不会加重。所以说呢，我们原先做过这个工作，去体会体会，是不是？你今年入秋以后，天气凉了以后，比往年是不是减轻了？如果是这样的，明年你还接着坚持。 也就是说，这个季节是检验你上一个季节做的这个养生保健的工作到位不到位检验的时刻。 所以啊，是不是这个我们讲四季养生也好，五季养生也好，这就说明他们的联系特别密切，一环扣一环， 环环相扣， 环环相扣。 嗯 啊，就是你今天这个喝的酒是你昨天酿造，今天让你吃的苦果啊，是你昨天栽下的病根，这样大家就清楚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讲季节养生？它的优势所在就在这儿了，这回体现了吗？ 体现了。 所以这个不光是这个，哎，你出现了症状的加重或者复发，同时还有一个隐藏的不利的因素。 还有哪个隐藏的不利因素呢？ 你下一个作业你就没法做，下一步我们到冬天那的作业你就没法做。我们就说啊，临床上我们说了，哎呀，冬天进补大家都知道吧？ 大家都知道。 哎呦，讲的太多。哎，有些人老年人说是不补，哎呀，我一补不行，怎么办？我发满发胀，我吃点东西去了，我血压也高了，哎，我也烦躁了，有没有这现象？ 有。 为什么不收？应该到了冬季，应该我们是补的时候，为什么他不能补？瘀不受补， 就是瘀没去。 他补什么呀？他里边都有垃圾呀，你怎么补啊？本身垃圾造成不通了，你再补它更不通了，不通它就满了，它就发胀、发憋、发痛。这回大家明白了。说有些人呢，那上了年纪啊，那久病必须啊，给老年人买点补品吧，这不是应该正好吗？增强体质，享受着这亲朋好友、子女的这个这种爱心或者孝心但是呢，享受不了，这个就是因为作业 没有完成好。 第二个，刚才我们说是第一个，哎，病情的加重和复发。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冬天的作业你就没法做，所以它的害处，耽误了一节课，这后边出现的问题就多了。这就体现了我们说的四季养生，杨老师刚说了，环环相扣，每一步你都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完成作业， 绝对不能含糊。 这是我们说的加重。咱说这个皮肤病呢，这是跟什么有关系？ 在这个时候皮肤病的人会加重，这是为什么呢？ 你看最近呢，就是朋友交流医院诊断上湿疹，现在发现呢，一天凉了以后皮肤皲裂。 它本身是湿疹，为什么到这时候又出现这个皲裂呢？ 这就跟我们什么挂钩了？在这个秋季要和我们肺的宣发功能要挂钩。天一凉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肺的宣发功能是不是降低了？ 跟大自然的这个沉降收，它就降低了它的这个宣发功能。 这就说到根儿上了，季节沉降收，我们的皮肤也收了，发皱了，发干了，对病情这些都是影响到肺的宣发，它收了。为什么呢？天热的时候它还要出汗呢，它借天时它可以往外发呀，它这个新陈代谢也好，是吧？它可以发酸痛，它不会把皮肤发出皲裂。这时候一到秋燥了，因为呢你皮肤是湿疹， 有人说了，师宅这一刮风应该建好啊。不会的，内里的湿没有去，但是皮肤表面由于季节的风也好燥也好发生干，干了以后呢它就硬，但是底下埋藏的是什么？湿血， 根儿没有去掉， 没去掉，这也是还是说了一句，该清理垃圾的时候没清，这是皮肤病加重了。这鱼根呢肺的呢熏发，受到凉风燥这个影响， 受它的影响使它的皮肤病加重了。 好，这是一个啊。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说哪些人的体质这时候难受，这也说过。一个是什么样病人难受，就是阴虚人难受，阴虚就水少，再加上秋季的这些燥，所以它就更干了。你这时候口干、咽干、鼻干、皮肤干的，这个阴虚的症状，五心烦热的，在这个季节不舒服，这是一个。说还有一个啊，我们在上档节目，姚老师也把它说了，说这个秋季的整体的这个气候的特点，那么这个气，我们叫这个自然的气候叫大气吧，大气是沉降，所以对你自身。什么中气不足也好，是吧？大气下陷也好， 也受到这个外界环境的影响，降低了。 对了， 嗯， 所以这些病，包括呀，胃下垂呀、肾下垂呀、 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脱肛的人、 嗯、还有俩腿发沉的人， 像灌铅一样的， 这会都降低，是不是吧？这些不是我们的先知先觉，而是什么呢？我们一要讲什么呢？这个四季或者五季这个季节气候的这个规律，然后呢我们人的身体、人的生理以及人的疾病或者症状，它离不开必然的要生的季节气候的因素啊，所以有些病它就渐轻，有些病这时候就难受。所以我们有些啊年老体弱的患者经常会跟我们这样诉苦，哎呀我这病啊熬两天赖两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哎，这阶段它就好一些，到了那个季节又不行了， 自己都不明白在哪个季节难受，在哪个季节就是表现的比较好受一点。 这位姚老师，如果咱们这么讲，是不是大家能够结合自身的一些病，这个为什么这一阶段轻， 为什么那一阶段重，大家就了解的透彻了。 对，当然了，影响这个病的原因很多， 嗯， 是吧？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啊，最重要是两条， 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因。 一个就是什么呢？季节气候的不稳定带来疾病的不稳定，这是外因。 外因 啊，内因呢，就跟我们的心情， 就是情绪变化的不稳定。 情绪的不稳定， 嗯， 啊，又带来什么呢？带来疾病。 是的， 这个呢，季节气候的变化。啊，我们需要，我们讲了嘛，通调嘛，你调什么呀？这回说的是不是非常的具体了？变化的季节气候啊，会影响我们病情。那我们通过调，更让我们机体，就我们的身体去适应这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通过你自身的主动的去调，哎，这就可以做一个弥补了。 我们调自己的身体去适应季节气候的变化。 对呀、啊，另外呢。还有心情，这个情绪跟这个疾病啊，那也是非常关键。可能我们这方面大家都有体会，人得喜事儿精神，你看说话呀、动作呀，一沾喜事儿，我心奋，是不是？ 一遇见伤心的事儿、痛苦的事儿，马上这个情绪低沉，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哎，这个病也是相当敏感。 这就说明了情绪变化对人体的影响。 我想在这个季节，这个季节气候对我们的心情也有影响。这个秋风扫落叶，都在于我们调理。所以这两点啊，我们给大家交代清楚了啊。我们特别说了一些老年人有病，年老体弱多病，而且病不是一样，平常的就有两三种、三五种，严重的多的还有七八种。您先生问了，哎呀，我就想健康，怎么样走出疾病的误区，踏上健康之路？我们告诉大家，首先一定要什么？要把你这病、老病要稳定住，别增加新的病。 是的。 啊，就是我们刚说了，这个季节的气候，春秋两季，你要格外小心。这老的矛盾还没解决了，新的矛盾又撒上了，这成了什么了？就是乱麻一团了。如果我们注意，首先要防范春秋两季，高度的注意，别增加新病。你看我们听节目的，为什么对老年朋友多说两句？前日子是九九重阳节，其实我们应该在这个九九重阳节，针对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多说几句， 对， 多嘱咐几句，是不是？就是我们这时候要提示，我们针对一些老年朋友，他年老，他体弱，他病很多，说你怎么样走出这个健康误区？这个我们多说两句，稳，旧病要稳，要想稳怎么样？调剂，让我们适应季节气候的变化，另外保持我们心情情绪的。别再增加新的病，然后呢，让我们做通的工作。 对， 特别我们刚刚啊，杨老师，我们谈到看到下面很多人，为什么这时候要复发？为什么这时候要加重？就是因为夏天的作业没做好，是不是？ 是的， 没做好。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按照规律来办事儿？你要按照规律来办事儿，我们的成功率怎么样高？如果我们去违背这个规律的。来去办事儿，等着净是失败和挫折。那我们讲这个自然法，实际上呢，自然规律。今天和昨天讲的节目，一个是适应自然气候季节的变化，二一个要什么自身人的生理规律来办事。如果我们按着两个掌握着这两个规律，我们努力通过它的现象规律，通过规律。啊，我们吃穿住行，我们都尽量贴着规律来办。我想，有病的会病情呢越来越轻，亚健康的不至于滑向疾病的这个根儿里， 那就走向健康的延迟。 所以说，我们说讲的这个季节养生的优势，这回我们在这个什么病在这个季节加重，大家知道这样讲比较全面，就比较系统。比较有节奏。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说了这个什么病容易高发， 什么病容易加重，什么病容易在这个季节更难受， 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有相应的办法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燥阴虚的人，我们就不重复了。我们说水润的带根的啊，这些食物它都有属性，你看葡萄属阴的发热，它这个是寒性的，它对啊，肝呐、肝燥啊，它就有 都有一定调的好处。 哎，一个是本身它的性味，另外一个加工的，另外呢，对这个什么呢？对这个中气不足，还有大气下陷，多做百会穴。 这个时候按摩百会穴， 没错。还有的人呢，这个季节什么呢？胃寒的，有的人胃寒的病，一到秋天天气凉又犯病了。我们想对这样一天凉。胃口病就犯的人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生姜，你经常吃了点姜，炖肉里的姜，做汤搁点姜，炒菜搁点姜，然后能摘出来的你就多吃。说我又有寒又有虚，我想杨老师你这个方面很有帮助。 那 就是大枣和生姜。 对，可以枣和姜蒸在一起在这时候吃。 关节病它也得，我们也没说全，三关病是吧？颈椎啊、腰椎啊、膝盖。 我看金钱李老师您也说不出来。 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又。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儿。啊，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